龙尾就喺浪翠园三期。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喺沙田嘅污水处理厂。咁后少少啦，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翻上去大老山公路嘅支路，慢线咧就车多，排到去白石角对出。咁提一提你啦，喺新界天水围嘅天影路，由于有紧急维修，天影路去翻洪水桥方向嘅车不能够左转去平下路，咁啊巴士路线 K76都要改道行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继续全力支持香港运动员。 香港保龄球运动员胡少康， 其实啱啱真系自己有癌症嘅时候，其实啊会唔会突然间医生同我讲得翻几个月命，甚至话啊打唔到亚运会啊，好不安啊，或者瞓唔到啊，或者甚至喊都有嘅。 港台体坛一二三， 主持梁礼勤、叶蕴仪，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同步直播。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今晚广东广西要讲的是 不同年代不同地域的偶像文化有什么分别，要成为万人迷有什么关键特质的呢？时下的追星心态又反映着什么？粉丝只顾追星是不是就代表人生空虚？邓达志同嘉宾吴桂生医生一起讲偶像文化与粉丝心理。 今晚十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星期一至五上午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一台，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主持张凤平。 10月21日星期四的早上，你收听收睇紧嘅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的千禧年代，时间咧嚟到8:11啦。今朝咧继续有张凤平主持嘅。今朝咧想同大家去关心一下呢一个嘅侵入性月形链球菌啊。因为咧即系寻日见到报纸就写啦，就系香港40日内就录得有79单就感染咗侵入性月形链球菌嘅个案嘅。咁同过去三年去比较系点咧？过去三年每个月个个案大概就是9单去到26单嘅啫，咁啊而家就见到都比较多啦。而我哋咧寻晚都问过卫生署，卫生署发言人咧就回复嘅时候就讲到话，根据初步嘅流行病学调查，32单 ST283 嘅个案感染源头系相同，属于群组爆发咯。咁啊，咁呢个我哋系咪需要特别去留意咧？咁同埋咧就话当中有部分嘅人啊都接触过淡水鱼啦。咁淡水鱼同呢个病嗰个关联喺边度咧？同埋真系病起上嚟嗰啲病徵係點，有幾嚴重？今日我哋揾咗專家同我哋一齊去解釋一下嘅。而喺電話旁邊咧就有香港感染及傳染病醫學會副會長林偉信醫生喺度嘅。早晨，林偉信。 系早晨，主持人好。 你好啊，先咧关心一下啦。头先啊都讲过嘅，就系话卫生署个回复咧，就话而家其实有个群组爆发喺度啊。咁我哋系咪即系可能要特别留意啦？ 一定要特别留意，因为呢、這个圆链球菌呢一只血清型号咧，嗰个致病性系比较高嘅吓。咁而我哋系有方法系可以避免到噶嘛。咁所以就要特别关注翻，特别我哋依家讲紧个关联咧，就系、是、似乎同一啲淡水鱼有关啦。咁所以市民都要小心啲吓，因为你见到影响到嘅人士咧系可以后生仔、后生女都得嘅，唔系净系话一啲年纪大啊，有长期病患者抵抗力太差。咁所以就一定要特别关注呢个所谓爆发。 因为以前咧见到都讲啊，话通常受影响嘅都系啲初生嘅婴儿啦，或者系啲比较体弱嘅人士。咁但系而家咧，头先好似你咁讲咯，即系嗰32个病人，佢哋系有男有女，14男18女，年龄介乎31至87岁都有嘅。咁所以可能咧，大家都要特别去关注。不过可能咧，即系好多听众或者朋友嚟讲，都未必会知道呢个头先讲紧嘅侵入性月形链球菌，其实系一啲咩嚟嘅咧？通常有啲咩病征要留意我哋？ 其實過往我哋一般理解嘅侵入性鏈球菌咧，好多時候都係啱啱提過，你都提過，譬如一啲孕婦啦，或者雙生嬰兒啦，或者係一啲體弱多病、年紀大嘅人士嚇，咁佢哋受感染嘅機會或者有併發性嚴重嘅情況，就甚至死亡咧，那個比率都係比較高啲嘅嚇。咁不過呢一次咧，嗰、那個爆發就唔同啦，佢因為有某個型號咧係致病性比較高啲嘅，咁但係佢哋嗰個病徵咧好多時候都係大同小異啦，咁有機會有啲嚴重嘅一啲疾病嚟講咧，可能係出現譬如話敗血症啊，或者係影響個骨絡或者係一啲關節出現一啲發炎性關節炎啊，又或者有其他比較嚴重，我哋就係講緊腦膜炎啦。咁但係呢個細菌因為佢影響身體器官都可以好廣泛嘅，咁所以亦都有機會有唔同嘅病徵病狀出現都唔定嘅，即係包括心臟啊、肺部啊或者皮膚、皮膚啊各樣都得嘅。 咁如果咁講啦，我哋去睇嘅話，其實即係可能乜嘢病徵都有機會，咩病徵都有機會出現咧。咁我哋就都有啲難，可能知道自己係咪染咗呢一個病。咁我話可能從個源頭啊，或者感染媒介上面咧，我哋可以係盡量去減低個避免風嗰、那個感染嘅風險啦。 但如果呢一隻即係會令到爆發呢隻型號比較高致病性嘅，我哋個名稱叫 ST283 啦，咁好明顯呢次一個爆發，所以我哋就一定個關聯性一定係同我哋淡水魚有關啦。咁如果淡水魚呢，我哋觀察到就係依家呢個爆發衛生中心嘅數據呢，就一係就接觸過呢啲淡水魚啦，即係預備譬如揀選嘅過程或者係烹調過程裏面喺嗰個魚未煮熟嘅時候整損咗手啊，經嗰個細菌經過傷口入咗去身體裏面啦。咁亦都係有啲懷疑呢，就係話就咁進食嗰啲，即係譬如話未經煮熟嘅呢啲淡水魚都有可能係從呢個途徑咁樣感染啦。咁過往喺另外一個比較大型嘅報告就係話新加坡嗰度都發現有個咁嘅關聯性喺度，咁所以就兩個傳播途徑，一個係就兩個都同淡水魚有關嘅，一個就係接觸傳播啦，另外一個咧就係即係食源性嘅，即係食咗落肚咁去感染嘅。咁所以大家市民喺呢段時間都一定要即係留意翻，即係呢兩個關聯。都是同淡水魚有關的，如果是有啲咁嘅接觸，譬如你真係預備嗰啲淡水魚真係整損咗，而出現一啲病徵，譬如話嗰個皮膚發炎啊、發燒啊，咁就盡早求醫，同埋同醫生講清楚有咁嘅接觸史先得。 嗯哼，咁唔知聽眾朋友咧有冇都關注住呢一個嘅侵入性月形鏈球菌啊？同埋咧，可能你哋會唔會可能都有啲經驗去到街市度揀魚啊，會接觸到淡水魚咧？甚至乎可能最近即係天氣開始凍啦，會唔會想話打邊爐食魚生嘅時候，會唔會都要多少少留意咧？咁啊，關心住呢一個話題咧，可以打電話嚟1872311同我一齊去分享嘅。咁我哋咧而家繼續就繼問一問林醫生啦，因為咧頭先我哋講到就話啊，而家好多時都應該估下，可能接觸過或者食過啲淡水魚咧，都有機會去引起今次呢一個病啦。咁而我哋去睇咧，佢哋講話32单入邊，而家有一半人左右咧，佢哋係有呢個接觸史嘅，但有另外一半係冇嘅，即係其實會唔會係存在有人傳人嘅風險添㗎？ 一般嚟講，呢個即係疾病就唔係屬於一個即係好典型話人傳人咁嘅一個傳染病嚟嘅。咁當然，因為譬如我哋啱啱講過，如果唔係呢種即係比較爆發性、即係致病性比較高嘅一般月形鏈球菌咧，其實佢存在喺我哋人體嘅身體上邊居住，你可以咁理解，可能喺一啲泌尿生殖系統啊，或者係腸臟啊，或者係皮膚都可以。咁基本上佢係會入侵，即係影響啲長者或者體弱多病，啱提過啦。咁佢嗰個細菌的而且確都可以由一個人士，即係俾經過接觸帶俾另外一個人士都可以嘅，的而且確。咁不過會唔會致病呢？就要睇翻即係嗰個人士本身嗰個免疫系統啊、年紀啊而定啦。咁所以就某程度上理解咧，都可以係屬於一個人傳人嘅一個病原體嚟嘅嚇。咁但係呢一次嗰個疾病嘅爆發咧，就應該就唔係話屬於所謂即係人傳人嘅情況啦。咁因為佢可能係個 存在住一個相當數量嘅一個致病性嘅細菌，直接由一個即係媒介，那個媒介就係一個淡水魚，去俾咗另外一個即係受感染嘅人士咁樣咯。 嗯哼，頭先你提過咧，新加坡個例子咧，就講到2015年嗰陣時，佢哋爆發嗰個感染咧，其實有成300多人感染添嘅。即係如果由佢哋個例子入邊去睇啦，即係因為都同淡水魚又係相關啦。咁同埋會唔會可能都睇到，譬如有啲乜嘢人咧個風險係比較高少少，可能提醒下市民，即係特別留意。 呢種比較高致病性呢種咧，佢就冇咁選擇性啦，即係你可以咁樣講啦。即係啱提過，如果唔係特別高致病性嗰啲，可能佢如果抵抗力好，後生啲咧，其實佢真係話接觸咗呢個細菌喺個身體上面，佢未必能夠會治病嚇。咁但係呢一個就唔係啦，佢就可能冇咁揀擇啦嚇。咁佢就算一啲後生啲抵抗能力好嘅人咧，佢都可能會造成一個感染或者造成一個疾病嚇，咁市民就一定係唔好俾機會佢發生啦。咁因為所有傳染病嘅爆發或者我哋即係觀察到咧，好多時候一定係三個元素，你一定係個病原體啦、個宿主啦，同埋一啲傳播途徑嚇。咁個宿主我哋當然要即係保持個健康狀況良好啦，同埋個行為上邊你唔好俾機會有個細菌入咗你個身體系統，即是話譬如你真係要處理呢啲淡水魚嘅時候，一定要戴翻手套啦。唔好整损手啦，如果真係整损手时候，一定要有个妥善嘅伤口嘅护理啦，就唔好话由得佢啊，或者係求其咁样，如果唔係造成嘅后果都可以好严重。 林医生啊，我见咧而家啲传媒啊问翻，可能喺街市嗰度做访问嘅时候咧，即系都会有一啲街坊就讲啦，哦，咁我掂完之后喺嗰度洗翻手咪得咯，呢啲得唔得噶咧？ 嗱，掂完之後，如果你冇任何損口嘅話咧，嚇，咁理論上佢又未至於，譬如個入侵性去到完整嘅皮膚都係好容易穿刺到，又未必去到咁樣嘅。咁但係我自己覺得喺街市嚇，咁我亦都想強調翻，即係譬如市民對於一啲即係生嘅動物或者係即係喺街市上面接觸到嘅一啲東西，其實唔止係話呢個原鏈球菌，其實有好多病原體都有機會存在。咁大家應該養成嘅習慣，即係不必要嘅情況之後，就盡量唔好話即係徒手去接觸呢啲有可能有病原體嘅一啲東西啦嚇。咁呢個係應該養成嘅習慣嘅嚇。咁因為始終就冇乜必要嘛，即係你揀個魚係咪一定要用對手摸下先至得咧？咁要大家要考慮一下咯。咁同埋我都想講翻一點咧，就係其實有呢、這個ST283嘅一啲魚咧，佢個樣子未必係話譬如話係一個病魚先至有呢個細菌，其實唔係。即係就算一啲健康狀況良好相對嘅魚咧，其實都可以有呢個細菌存在。咁所以就又唔係話你揀過個魚就代表係一定冇呢啲細菌存在。咁所以一啲健康狀況良好魚望落啦嚇，咁你接觸到真係唔好彩整損咗，係其實都可能有啲致病性嘅一啲細菌感染到你嘅。 嗯哼，其實除咗呢個之外，仲有一個咧都仔細要問一問啊，因為咧就話食用一啲未煮熟嘅淡水魚咧，可能都係一個致病嘅原因嚟噶。咁我哋知咧，而家開始凍凍地咧，即係打邊爐，你又會可能烚魚啊，又或者生滾粥咧，啲魚片都生生地噶嘛。咁呢啲我哋有冇咩特別可能要提醒下市民啊？ 咁一定嗱，首先就係因為的而且確有啲人都會食呢個淡水魚嘅魚生嘅所謂嚇，咁因為當時新加坡嘅爆發都係因為咁去禁咗佢哋咁樣做法，咁之後嗰、那個侵入性嗰、那個原鏈球菌或者個敗血症就、那個比率就大幅咁減滑落咁減少，所以話雖然話係一個所謂懷疑嘅情況，咁但係嗰個關聯性似乎都好大嘅嚇，咁所以市民一定要第一就避免真係生食先啦，咁而生煮過程即係都會肯定係嗰、那個啲淡水魚係熟透先得咯嚇。咁、如果你唔熟透嘅時候咧，咁嗰細菌仲係存活嘅情況之下咧，就有機會經呢個傳播途徑去感染咗你個身體。 好多謝曬林偉上醫生啊！我哋先傾到呢一度啦。咁啊，聽眾朋友咧，聽眾觀眾朋友咧，會唔會都可能咧聽完頭先佢咁講啦？可能對於淡水魚啊，譬如接觸啊或者食用方面咧，會唔會都會嚟緊特別注意同埋留心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分享嘅。而我哋而家咧喺電話旁邊就請嚟另一位嘉賓啊，睇下咧去到街市揀魚嘅時候可以點樣能夠避免個風險啊？有香港海鮮聯合總會主席李彩華喺度。早晨，李彩華。 早晨啊，主席啊，阿主持啊，张凤平小姐， 你好，你好，你好。其实咧，今日咧最主要就想即系问一问啦。其实你喺街市嗰度嘅观察系点样啊？因为咧，我哋见咧报纸嗰度可能报翻啲唔同嘅街坊去到买鱼，都好似好大无畏，通常都会揿一揿条鱼先至去买嘅。其实呢啲通常你哋处理嘅时候，会唔会提醒佢哋可能戴翻个手套会好啲啊？通常系点做噶？ 嗱，基本上咧。嗰啲啲主婦買餸啊，咁啊通常唔會戴個手套出街嘅，戴手套除咗佢嗰啲魚有魚腥味噶嘛，咁啊我哋唔建議佢哋做呢個動作嘅，咁咧就我啊建議佢咧而家由於咁風險高風險嘅時間咧，更加唔好用手去摸魚，咁用隻眼去揀魚，咁啊我就有啲可以分享用眼揀魚個技巧啊，咁大家同啲市民分享一下啦，好嘛？ 好啊， 咁啊，譬如啊，先讲咗淡水鱼先啦。淡水鱼一般咧，佢100%都系活嘅，冇冰鲜嘅。除咗乌头就一即系好易死嘅，佢冇人养嘅乌头。咁啊，桂花鱼啊，鲩鱼啊，大鱼啊，同埋嗰啲白鳝啊，100%嘅，一死咗就唔好食噶啦，一死咗就腥臭噶。所以嗰啲卖淡水鱼咧，佢通常都摆。劏兩條賣兩條，劏兩條賣兩條，擺喺個魚袋嗰度嘅，咁啊唔需要揀嘅，嗰啲魚100%都冇乜問題嘅，就唔好真係盡量唔好落手掂啊，嗰啲一定係新鮮嘅。咁啊，另外咧，我哋講到分享下鹹水魚啦。咁鹹水魚有兩類啦，有啲游水嘅，咁啊先講游水魚先啦。游水魚有啲魚鱗啦，甩咗啲魚鱗啦，或者個身受咗傷，個嘴傷咗咧，嗰啲魚就會差少少嘅。咁通常一般咧，佢哋分開嚟賣嘅，有啲完美啲啊，賣貴啲啦。咁咧有啲受咗傷或者甩咗魚鱗就賣平啲，但係食法係唔相差好遠嘅。但係我建議都係唔好落手搏啦。啊，咁你認為我食條靚啲嘅貴少少買咯。咁有時覺得我經濟原則嘅買條平啲嘅買條甩咗魚鱗啊嗰啲應該問題都不大嘅。但最好都唔好落手揀啦。好啦，咁另外講到真係嗰啲冰台嘅魚啦。嗰啲冰鮮嗰啲類魚啊，鯖魚啊、紅三魚啊、嗰啲膠魚啊嗰啲咁啊，咁啊通常佢擺曬喺冰台上面嘅，佢睇下一浸冰，嗰啲咁啊魚就鋪曬喺嗰個冰面嗰度嘅。咁咧嗱，揀魚咧就呢個技巧喺邊度咧？先睇條魚個光澤，呢個光澤好緊要嘅，嗰啲魚光澤好鮮好光澤，有時就算啲魚黑色都好啦。啊，唔係條條魚紅色嘅，但係咧有個光鮮嘅，有個光澤嘅，嗰啲魚啊通常都好新鮮嘅，就唔需要話拎一條魚聞啊，或者拎個魚鎖睇都唔需要啦。通常個魚多數都靚嘅。咁咧同埋仲有一樣嘢，嗰條魚喺冰台度拎上嚟，即係佢你唔好落手拎啊。嗰個魚販劏魚嘅人啊，先拉條魚靚啊，咁佢攞條魚俾你睇下咧。嗰條魚如果好硬身啊，好硬嘅，嗰條魚多數都好新鮮。但條魚拎咗上嚟咧，軟瀨瀨，拎起條嗰條尾啊跌咗落去嗰啲咧，會差啲噶啦。嗰啲個鮮度一定係差啲嘅。咁同埋咧，如果啲魚咧唔新鮮咧，你離遠啊，離遠幾尺啊，你未行近個魚袋都聞到個腥臭味啊，嗰啲魚啊多數都唔新鮮噶啦。咁啊，依個係比較簡單啲，同埋個魚眼，因為個魚眼咧，如果啲冰魚咧、冰台魚咧，個魚眼佢凹咗去，冇光澤嘅，唔亮嘅。嗰啲魚就會差啲噶啦，會唔新鮮嘅。就用依個幾個方式去揀魚，盡量都唔好落手揀。如果真係都信唔過啊，要揀嘅手套就冇嘢帶去嘅，用嗰啲膠袋啦，用嗰啲魚板嗰啲膠袋，用個手笠住個手咁啊揀啦，咁啊比較安全啲。啊，就千祈唔好用嗰啲共用毛巾添啊！呢、這個我係建議千萬萬不能。有啲魚袋啊，我拎條毛巾揀完魚抹手啊，都唔知幾多個人摸過嘅，同埋啲魚曬喺曬嗰度，魚冇。嗰條毛巾污糟嗰條魚啊，根本就唔應該咁樣做噶啦。我個分享係依啲啦，你睇有咩嘢，大家再研究下。 多謝李彩華你嘅分享，其實就係最緊要咧提醒啊市民就唔好落手去揀啦。不過咧，除咗市民消費者去揀之外咧，業界咧真係劏緊魚嗰啲日日都掂到嘅喎，咁又有冇啲咩方法去保護佢哋自己啊？ 而家多數都戴手套嘅，多數戴手套嘅。以前咧。嗰啲魚販咧就求其啦，哎呀！但係可以話聽啊，劏淡水魚嘅人啊，個手啊，十個有九個係爛嘅，啲手啊會即係會損啊，會即係會即係乸爛啲肉嘅， 好多都係咁嘅。而家戴手套就應該避免個問題啦，唔戴手套唔得嘅。佢啲散啊，啲散好多好多菌啊，啲淡水魚比較嚴重啲咁樣嘅，所以而家佢多數都戴手套。 但是呢，而家我哋睇啲報道都讲呢，就话去返真係讲个荃湾洋屋道街市嗰啲鱼贩，佢哋就话政府有人呢就去到现场就口头忠告佢哋呢，就唔好徒手去处理啲生嘅鱼啦咁样。咁但係呢都冇贴啲告示啊，即係都冇好似唔够足够嘅宣传或者提醒喎。呢一样嘢你又点睇呢？ 应该做返多少功夫啦。 而家见到个实际状况系点？有冇问佢哋？可能除咗一 最近呢 几 日发生，我都系最近先知道咁大型发生，系呢两三日先知嘅啫。前几排都唔清楚嘅，因为可能咧以往都有嘅，呢啲咁系有嘅，但系佢冇咁严重，即系一两单、两三单咧，就食环署就冇报出嚟。呢一次成79人中招咧，同埋又死咗几个人添，咁啊呢个大型爆发咧，所以佢一秒爆出嚟噶啦。咁我都相信佢都会做啲嘢嘅。 同埋咧，因为而家佢哋讲到话系嗰个嘅样本一样啦，即系都有想请教一下你，问一问咧，就系、是、会唔会担心啊？嚟紧可能生意都会受影响，因为大家而家都惊，可能佢会唔会尽量避免啊，唔好去掂啊，咁样剩翻几十秒左右啫。 我相信都会嘅，短暂时间呢几日都可能，佢唔系直情啊，唔系买唔买鱼啊，佢系唔入街市啊，佢会唔惊佢唔入街市啊？即系惊啊！入街市啊，惊有啲传染，有啲就唔系好惊嘅，有啲师奶会惊嘅，有啲比较讲卫生啲咧，就唔入街市，可能走去超市买啦，可能超市卫生啲啊，咁样，即系会有多少影响嘅。 嗯，明白，多谢晒李彩华同我哋分享啊。李彩华咧就系香港海鲜业联合总会嘅主席，一阵再倾下地。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总统拜登提名出任驻华大使的资深外交官白恩斯出席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确认提名听证会。白恩斯在会上认为，中国现时的朋友不多，几乎没有真正的盟友。相反，美國有很多盟友，這個是巨大的優勢。華盛頓應該表現強勢，與地區的盟友和夥伴進行密集外交，同時與北京方面保持直接接觸，並且在必要領域合作的重要性。白恩斯又認為，在新冠疫情上，中方自去年一月以來一直阻撓世界調查新冠病毒的源頭。美国总统拜登在前往宾夕法尼亚州之前回应记者提问的时候表示，对中国发展高超音速导弹感到担忧。美国白宫发言人普萨基说，白宫透过外交渠道对中国的高超音速导弹技术表示担忧。英国金融时报日前报道，中国军方今年八月曾经测试可携带核弹头的高超音速导弹，虽然未有命中目标，但是测试显示中国在高超音速武器取得惊人进展，较美国官员了解的更加先进。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邵立坚回应测试是例行的航天器试验，对降低航天器使用成本具有重要意义。北韩外交部发言人说，美国对平壤当局最近试射新型潜射弹道导弹作出过度反应，又质疑美方提议谈判的诚意。路透社引述朝中社报道，那名未透露姓名的发言人指出，北韩近期的试射是平壤加强中长期的自我防卫，并非针对美国与任何国家。又指出，美方对北韩的导弹发展有双重标准，令人质疑美方提出对话的诚意。警告，如果美国与联合国安理会选择错误行为，威胁可能会有更严重的后果。美日韩三国的北韩问题代表会晤，对北韩试射表示担忧。

一个曾经夺去数以十万计生命的疫症，精神迷糊，行为怪异，大叫昏睡症，这个大家认为已经消失的疫症，在非洲又再死灰复燃。 科学家说病原体不会消失，只会不断演变，变得更有抗药性。 我们同疫症之间的战争是永远都不会完结的。 电视节目《零距离科学》，世纪疫情，昏睡危机， 星期五晚十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2021年10月21日，79人感染月形链球菌，其中32宗源头相同，属群组爆发。立法会三读通过《劏房租务管制条例》草案。男子前年旺角示威现场意图抢警枪及袭警等，判囚7年。美国批准莫德纳及强生新冠加强剂，允许民众扣针。 千禧年代主持张凤平， 8:39翻嚟千禧年代啦。我哋咧呢一节转一转话题啊，关心一下咧猪肉嘅价格。咁而家咧就话活猪批发价，其实咧就系内地嗰个嘅猪价咧上个月跌咗47%嘅，而香港嘅活猪批发价咧都由1月嘅高峰啊回落咗70%咁多。不过咧，听众观众你哋又买嘅时候感唔感受到呢一个嘅跌幅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分享嘅。如果咧你对于淡水鱼啊，或者对于刚才我哋讲到嘅侵入性月形链球菌啊，有啲咩关注嘅话，都可以打嚟同我哋一齐倾下嘅。咁而家咧，我就关心一下猪肉嘅价格先，请嚟有香港猪肉行总会理事长许慧坚同我哋倾倾呢个话题嘅。早晨，许慧坚。 啊，早晨啦， 周凤 平，早晨 。嗱，我哋头先都讲啦，话嗰个猪肉嘅批发价咧，其实大幅回落噶。咁啊，以你观察去睇嘅话，其实喺零售价方面有冇反映到呢个跌幅啊？ 其实咧，近期咧个猪肉个来货价咧跌咗，呢、這个我哋业界同埋市民都系乐见嘅。啊，咁啊，我哋最近我哋嗰个市面个零售价咧都回落咗30%噶啦。啊，其实一般市民去街市都知道嘅。咁至于有啲报道嚟讲，或者我哋有啲话去到话，点解会唔平啊？点解会去到有啲到超过100蚊斤噶？咁嗰啲系个别品种嘅啫。就算系正常嘅一般价钱咧，譬如例如一支嘅比较少有嘅飞牌啊，或者啊猪展啊、柳妹啊、梅头猪扒咁嗰啲嘅。即係金沙骨啊，咁嗰啲咁嘅品種咧，就係咧稍微比普通嘅肉嚟講係要貴過20%。呢啲係歷來都係咁噶啦，因為個部位嗰個出產嗰個斤嘅係比較少啲嚇，所以你話我哋就係、是、都好關心嘅。咁至於你話呢、這個報道嚟講，大家有一個誤解啊，譬如市場上我哋喺呢、這個拍賣價而家就係好公明透道噶，譬如或者最近嚟講嘅個拍賣價真係回落到平均都係2000蚊左右度啦。咁有啲人話：喂，你哋都係20蚊個個成本咯，買到咁貴。咁其實大家有啲誤解咗。我先解釋一聲啦，我哋係市場拍賣2000蚊啖，即係講20蚊啖啦嚇。嗰啲係無豬啊，係未劏好嘅活豬嚟嘅。咁我哋行嚟講啦。歷來嚟講就有嗰個係即係方程式嘅，所謂咩方程式就係劏七拆五，即係例如舉個例，你100斤豬嚟講咧，除咗1晚嘅失重啊，劏貨除咗無血雜狀，即係100斤豬都係得個70斤到啫。咁點為之要拆五咧？就係嗰70斤豬殼嚟講咧，就係、是、拆得五成，嗰、那個、五成拆出嚟就係市民喺市。肉台上買到嘅完整嘅全瘦嘅肉就冇肥肉嘅，嗰啲叫拆嗰五咁多。以前啲豬咧就梗係冇咁靚啦，嚇、啊、咁所以嚟講咧，而家啲豬靚咗咧，可能去到75%噶啦，70%就係即係勉強啲嘅，公道啲係70%啦。點解劏就係75%，拆都係50%。咁所以我哋而家嚟講，雖然嗰個來貨價係平咗。 但係嚟講啊，加翻上去啊，運費啊、逃票費都加咗，咁呢啲係大家嚟講嘅，我哋業界亦都冇行，冇話向外邊公布咗，雖然加幅唔係好多，始終都係加咗，係嘛？咁嚟講，我哋計個成本，如果係2000蚊一擔，即係20蚊斤嚟講咧，我哋拆好個化上去，我哋嘅成本咧接近都50蚊一斤噶啦。咁而家通常我哋市面上一般市場買到嘅普通嘅手肉咧，都係介乎70蚊左右到啦。因為每一個地區嘅嗰個人民費用係唔同，但係相信個商嗰個差額咧就唔會好大嘅嚇。 嗯哼，咁啊，但係咧，即係頭先都講咗啲報道去寫，就話都揾翻就係特區政府統計處啲數字，就話其實鮮豬個零售價其實都係微調咗3%-10%左右啦。咁呢個同頭先你講話30%咧個數字都爭頗遠下嘅喎，即係會唔會可能係未必個個行家都係減緊30%咁多咧？其實呢、這、一個有冇即係有啲人就話加快減慢，因為加嗰陣時，大家都記得嗰陣時，內地係因為個有個突然之間嘅減少嘅供應啦，所以咧大家一齊加價噶嘛。但好似咧要減翻落嚟個水平又冇之前咁高，你又點睇咧？ 其實呢個方面嚟講咧，就係唔能夠話即係咁統統計嘅。就算你政府個統計嚟講，佢都係大部分你統計啫，佢未必係好準嘅，可以咁講。啊！但系你话我就回应一下咩叫加快减慢啦、嗯？其实我哋业界咧不嬲嚟讲咧都系坚持猪肉系市民嘅必须有用品系嘛？咁所以嚟讲咧，我哋系要照顾到市民嘅食嘢嘅日常嘅服食。咁所以我哋个系历来系主张要维持一段时间嘅水平，即系好似我哋啊当年嘅2019年嘅。非洲豬發生係內地嘅豬價來豬係少咗，豬價去到歷史高位，咁我哋係咪馬上跟隨去漲到歷史高位？係冇，係慢慢咁樣跟隨嗰、那個睇個市場嘅適應，咁去跟隨。咁其二嚟講，今次個減價嚟講，我哋都唔係話馬上可以減30%啊，或者咁樣，即係逐步去到。咁最主要嚟講咧。點解而家啦？大家可以俾一個、大家明白啲嘅理解嘅嚟啊！當個市場喺2019年非洲豬瘟之前，我哋個市場每日嘅銷售量係4000頭豬平均。咁而家嚟講，兩年後一個市場一路萎縮到個市場嚟講，即係接受大約係2000松啲少嘅銷量。咁如果我哋嘅營運地費打個比方，我哋每一間商户平均係劏4隻豬嘅，啊，每隻豬嘅可以揾到1000蚊嗰個毛利，啊，咁4隻豬有4000就可以維持到每日嘅營運地費，包括咩咧？租金啦、人工啦、屠宰費用啦、運輸啦，啊，同埋一些嘅嗰啲必要嘅必需品嘅開支啦。咁現家嚟講個市場嗰、那個接受量都係50%啫，咁我哋係咪少咗2隻豬啊？咁換句話嚟講，我哋而家即係劏得2隻豬嚟講，就要應付4隻豬嘅皮費，即係而家嚟講，我哋每一隻豬嚟講，如果劏4隻豬嚟咁計咧，每一隻豬嘅毛利可以揾到1000，而家我哋2隻豬嚟講咧。我哋每一豬豬嘅毛利，起碼要揾到1500先至 cover 到我哋日常嘅營養肥費。咁呢個係關鍵嘅嚇。 嗯，明白，即係可能個成本問題咧都需要去關注啦。咁好啊，多謝曬你，許慧堅。許慧堅咧就係香港豬肉行總商會嘅理事長嚟噶。咁啊，大家市民如果對呢一個話題咧都有興趣，即係可能買餸嘅時候咧感受到個豬價係點咧，可以打嚟1877231同我哋一齊分享嘅。先休息一陣。 佛师赢咗游戏先可以拎奖品的。 小心，我哋嚟斗下啦！ 赞美人嘅形容词， 好靓，好性感，好温柔。 你识答系应该嘅，因为你每日都对住我。 因为你每日都对住我。 我谂紧有啲咩嚟冇？想好似我哋一齐训练大脑玩游戏， 咁就要记得打电话嚟啦！ 随时赢走丰富奖品。 香港暖流， 星期一至五早上11:10。 1872311，千禧年代。 翻返嚟千禧年代啊，今日咧继续同大家关注一下系咪打第三针嘅新冠疫苗啊？因为下个星期三啦，卫生防护中心辖下嘅联合科学委员会就会开会噶啦，咁所以咧今日我哋都揾嚟将会出席会议嘅专家同我哋讲啊，有疫苗顾问专家委员会成员、港大内科学系临床教授孔凡毅教授喺度嘅。早晨啊，孔教授。 早晨你好，早晨 孔凡毅教授，我知道咧，你哋之前一路系做紧一个即系抽针嘅研究啦，咁而家开始讨论得比较多咧，就系、是、如果打第三针啊，系咪都抽针啦咁？咁其实而家譬如讲紧啊抽针，话甚至乎第三针啊咁样，你哋系咪都有进行相关研究个状况系点样啊？ 我哋早前咧其实系做紧一个抽针嘅研究啦，咁主要就系睇翻打两针嘅啫，即系讲紧系打咗系科兴。跟住再打復必泰，或者係打咗係講緊係復必泰再打科興咁樣嘅情況嘅安排，咁睇翻嗰個抗體嘅情況。咁整體嚟講咧，其實嗰個溝針係安全嘅，咁亦都有效。咁而家我哋就係仲有一部分嘅所謂嘅抗體嘅測試未完成，咁之後就應該會有一啲數據俾我哋睇到。但係喺安全性咧，就可以好肯定咧，溝針係絕對係冇問題嘅。咁另外講緊，如果第三針嘅加強劑咧，我哋亦都係做緊一個嘅研究，係啱啱開始，就係、是、一個係一啲免疫系統受損啦，包括係一啲做咗係移植啦，本身係有癌症需要化療，或者係有一啲嘅免疫系統嘅問題嘅病人，用緊一啲生物製劑嘅病人咧，影響嗰個免疫系統咧，咁呢班嘅病人咧，我哋亦都係。進行緊一個所謂嘅第三針加強劑嘅研究，咁嗰個就啱啱開始。 嗯哼，咁如果以你哋啱啱開始做緊呢一個研究嚟到去睇咧，有冇初步可以即係見到有一啲嘅結果啦？同埋因為打第三針咧，好多時候大家都會問啦，咁我前兩針打邊一隻？我係溝再係繼續溝針咁去做啊，定係打翻同一隻啊？咁你哋而家個初步研究係一個點樣嘅方向啊？ 我哋嘅研究方向就會包括係打咗兩針嘅科興或者打咗兩針嘅復必泰嘅人士咧，咁佢第三針咧都係我哋係會打呢一個嘅復必泰嘅疫苗嘅，咁去睇翻佢哋嗰個嘅反應。咁我哋打嘅方法咧就會係有一半人咧係會用肌肉嘅注射啦，咁另外一半人咧就會用係一個皮內嘅注射。咁係透過一個唔同嘅注射方法咧，去睇睇佢嗰個抗體嘅產生咧，係有冇唔同？ 嗯哼，點解都係全部都選擇係揀復必泰嘅？ 因為我哋知道咧，係其實復必泰嘅疫苗咧，佢喺嗰個整體個抗體嘅產生，尤其是對於 Delta 變種病毒嗰個嘅保護力咧，係較呢一個嘅科興為之強嘅。咁呢個其實好多研究都已經顯示咗一樣嘢，尤其是講緊係整體嗰個中和抗體個表現咧，都會係比較好。咁喺一班如果本身已經免疫系統受損或者係已經係受到抑壓嘅人士，我哋需要係一個比較強啲嘅疫苗。咁唔係代表科興疫苗唔得嘅，其實科興疫苗如果你話加強劑，其實都係可以。但係最重要嘅嘢咧，就係嗰個科興疫苗咧本身，因為佢係一個免疫疫苗。另外一樣嘢咧，就係佢好依靠嗰個疫苗嗰個抗原，咁佢而家用緊嗰個抗原咧，都係一個比較原始，講緊係武漢型嗰個嘅第一代嗰個嘅抗原。咁所以咧，其實如果你話如果一個滅活疫苗需要係一個嘅加強劑嘅話咧，佢係需要將佢嘅抗原咧係用而家最流行嗰個嘅抗原，即係講緊係 Delta 嘅變種病毒做抗原嘅話咧。咁嗰個效果就會好多。 嗯哼，咁其實都有啲人問咧，即係譬如打完科興同埋復必泰之後咧，可能佢哋嗰個抗體水平啊，喺一定時間之後個變化係點嘅？咁喺你哋嘅研究入邊有冇做相關研究啊？ 有我哋而家都做做緊，咁亦都見到其實大概打完第二針之後嘅半年咧，其實嗰個抗體水平咧有大概一半人士其實都係會。跌到一個所謂即係好低或者接近陰性嘅情況啊，咁我哋見到其實喺嗰、那個方疫苗嗰個嘅下跌嗰個速率咧，係比復必泰係快嘅，呢樣嘢我哋知道。咁所以其實兩針咧都兩個唔同嘅疫苗嘅平台都係需要打加強劑，不過可能呢一個嘅方疫苗咧，其實就會比較需要係急切啲去。 打嗰個嘅加強劑，即係等於世衛都講咗呢樣嘢啦。咁反而復必泰嗰個平台咧，就可能係遲少少，可能講出年雖然需要去接種嗰個加強劑。 嗯哼，咁有冇話咩人啊、咩群組啊，可能係更加迫切咁樣啊？ 咁我哋都知道㗎啦，一定係講緊係頭先我講咗，即係免疫系統受損或者受到嬰兒嘅人士啦。包括是一些做移植啊、化疗啊，或者用緊生物制剂的人士啦，或者类固醇的人士啦。咁另外一些就是讲緊是长者，即是讲緊是65岁以上的长者呢，他们是需要呢是接受那个的加强剂。尤其是如果已经打了两针科兴的人士的长者呢，可能就需要尽快去接种那个加强剂。咁另外一件事呢，我知道的就是讲緊是那个本身如果未打，即是65岁以上的长者仲未是接种疫苗呢，其实这一班先正是正正需要尽快接种疫苗。因为如果是他们都未接种的话呢，其实讲加强剂已经是太早。 嗯哼，如果他们要尽快接种的话，有没有可能建议，即是根据现在的数据去看的话，建议他们打哪只会好一点呢？ 整体来讲，其实我之前都讲过如果长者其实复必泰可能那个的保护力啊各方面都会比科興是好的，咁所以我亦都建議，其實兩隻疫苗都得，咁但係講緊如果未接種咧，可能復必泰咧喺長者嚟講咧，嗰、那個效果同埋保護力啊，尤其是對於個 Delta 嘅變種病毒嘅保護力咧，係會比較好。 嗯，咁如果睇翻你哋嗰、那個溝針嘅研究啦，假設我打咗第一針係科興嘅，咁我第二針你會唔會建議可能唔直接打復必泰都能夠係加強個保護力 喎？呢方面我哋仲等緊嗰個數據。咁呢、這個當然係係可以咁樣做啦，咁但係要嗰個機制上係容許先得嘅，咁就係暫時就除咗喺研究以外咧，係暫時未有一個機制可以俾你係第二針係去扣針。 嗯哼，咁我哋問翻啦，如果講話第三針咧，頭先都講話都係無論打邊隻疫苗都需要打加強劑啦，都係時間問題嚟嘅啫。咁其實係咪長遠可能政府都應該推啲政策，或者都即係建議大家要全民打曬第三針先至得？ 我諗幾樣嘢啦，我諗始終第一樣嘢要講嘅都係要集中係未打針嘅長者，因為始終咧講緊係70歲以上的長者係個接種率咧，其實都是大概係30%左右。咁所以呢方面，我哋覺得係嗰個要落重力，就係未接種第即係由根本上未接種嗰個新冠疫苗嘅長者咧，其實應該要盡快接種，尤其是冬天都嚟緊啦。咁可以肯定咧，就係兩隻嘅平台，兩隻疫苗嘅平台咧，都係非常之安全。咁所以我哋係要集中火力咧，就係要希望啲長者盡快未接種嘅長者咧，盡快接種呢個新冠疫苗。咁當我哋喺呢方面已經係做得比較好，或者長者嘅接種率係比較高嘅時候咧，咁我相信就政府一定係會喺短期內咧，係會制定一啲第三針嘅方案，咁係去俾市民咧去接種第三針嘅加強劑。 嗯，理解啊。咁亦都咧，頭先講到溝針嗰度咧，見到最新消息咧，就美國都話批准就係莫德納同埋強生嘅新冠加強劑咧，就允許市民係可以溝針噶啦。咁你有冇留意到當地佢哋而家個溝針嘅研究狀況係點樣啊？ 我諗佢哋啱啱都係啱啱開始嘅，咁所以其實基本上嗰個嘅效果咧，我哋相信。或者一啲初步嘅研究啦，即係唔係講緊係嗰個直情係嗰個 campaign 咗本身嗰個疫苗個計劃啦。咁我哋見到啲數據其實都係好嘅，即係打咗之後其實個反應都係個抗體係會升翻上一個好高嘅水平。大部分人士啦，咁同埋亦都係嗰個嘅安全性亦都係好好嘅。咁所以呢方面就唔需要太擔心。 嗯，另外讲到新冠疫苗嘅新冠嘅疫情啦，咁啊见到以色列政府嗰边咧就话，由一个嘅欧洲翻到去嘅旅客嗰度咧就验出 Delta 嘅变种病毒变异而成嘅一个病毒株 AY.4.2 嘅，咁呢个即系可能叫做 Delta Plus 嘅病毒啦。你哋而家对佢个了解大概系点样啊？即系会唔会系嗰个状况个病毒率咧系个传播力啊等等嘅方面系点样咧？ 咁呢個 AY.4.2 咧，其實我哋講緊係佢一個刺突蛋白有多兩個嘅變異啦，即係我嘅 Y.14.5H 同埋 A.22V 嗰兩個嘅變異。咁 暫時我哋對佢認識係比較少嘅，因為香港暫時都冇呢一個染有呢一個嘅病毒株嘅喺外地翻嚟嘅人士，咁我哋未有呢一個嘅所謂嘅種嘅。咁但係整體嚟講，喺一啲英國或者歐洲嘅科研人員咧，其實都有相信咧呢個嘅病毒株咧有機會嗰個嘅傳染性咧係會比較高。咁但係暫時未有一啲研究係去支持呢一個嘅論點嘅。咁但係佢哋話有機會咧係會影響嗰個傳染性咧係會比較高啲啦。同埋咧，亦都係暫時冇任何嘅理據咧，係話佢係會嗰個破壞力比較勁嘅，即係嗰個譬如染咗之後個重症嘅比率會比較高，暫時冇呢一個嘅證據嘅。咁我哋相信佢有機會咧係影響嗰個傳染性可能會高啲，同埋咧佢可能會影響嗰個疫苗嗰個效果都唔定。 嗯哼，其实正正就是想问到疫苗啊，因为我哋都知啦，即系其实而家咧不停地喺度变异紧咧，我疫苗都喺度好努力咁追紧上去。咁而家有冇啲疫苗嘅方向，其实有冇得应对到呢一个嘅 Delta Plus 嘅咧？剩翻30秒左右。 其实暂时都系用翻原本嘅疫苗吓，系已经系足够噶啦。咁至于佢真正嗰个嘅影响力咧，系我相信要多啲嘅数据啊，或者系研究咧先知道。 嗯，好多谢晒你，孔凡毅教授，同你先倾到呢一度啦。头先咧，孔凡毅教授咧同我哋就分享咗啦，关于第三针啦，同埋啲抽针嘅研究，佢哋而家个状况系点样嘅。咁咧，佢就提到啦，特登提醒市民咧，就话如果60岁以上咧仲未接种疫苗嘅话咧，可能都要做咗先接种咗两剂，先至再讲咧之后嘅第三剂会点处理啦。咁同埋佢都话，其实可能咧长远计嘅话咧，无论系打咗科兴抑或是伏必泰两针嘅市民咧，都将来有机会都需要是去打个加强剂的了，看看政府之后会有什么安排。 风增强，气温显著下降至晚上最低大约20度。展望未来两三日较凉和有几阵雨，早上气温在20度以下。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 76%。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报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潘洁平和刘国华。 首先是东方日报报道，本港有超过220,000人住在劏房。立法会昨日三读通过2021年业主与租客综合修订条例草案，规定劏房业主续租租金加幅以 10% 为上限，并且需要为租客提供4年租住权的保障等等。有关草案刊宪之后三个月，最快明年1月下旬生效。不过条例最终未有订立起始租金，多名议员和团体都批评当局这做势必令到劏房市场出现加租潮。另外有业主代表就预料会有大约一成的劏房业主退出市场。这个是东方日报报道。 信报报道，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接受信报专访的时候透露，争取在今届政府任期内开展基本法23条立法咨询工作。他明言，基于时间因素，预料不会采用白纸草案的形式咨询，亦都不会采纳2003年董建华政府提出的三大让步修订。公民党主席梁家杰表示，当局如果真心聆听民意，应该以白纸草案立法。行政會議成員湯家驊就認為，沿用藍紙草案或者可以減少政治爭拗。信報報導， 明報報導，本港40日內錄得79宗深入性乙型鏈球菌的感染個案，衛生防護中心昨晚確認出現群組爆發，涉及32人，一半人曾經處理淡水魚。綜合衛生防護中心和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柏良的資料，患者住在不同的地區，職業包括廚師、兼職魚販和外佣，亦都有個案是吃了生菌粥。何柏良形容情况相当不寻常，又说当局风险沟通不够详尽，市民未必掌握事件的严重性。明报报道。 经济日报报道，一名小学二年级女生昨日小息期间吃啫喱糖时意外啃喉，一度窒息昏迷，老师报警，救护员接报到场之后将女生送往玛丽医院抢救，情况危殆。有醫生提醒，丸類食物的大小有機會堵塞氣管，以致無法呼吸，屬於高危食物。另外，口感滑漏的蒟蒻、啫喱等食物，亦都有機會因為直接吞煙而出現危機。 經濟日報報導， 星島日報報導，為了方便市民前往大嶼山，當局自2016年起推出自駕遊措施，配額使用率處於高水平，整體的使用率超過九成。運輸署正式建議明年第二季實施第二階段，在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日的配額由25個增加到不多於50個，其中10個編配給電動私家車，並且打算以試行形式每日增設不多於5個出租車的配額。星島日報報導。 文匯報報導，香港建造業總工會昨日公布2021-22 年度薪酬調查，指同業界商討之後，15項主要工種將會維持動薪，今次已經是連續第三年動薪。建造業工人出現老齡化等問題，長期動薪更加導致人才流失。為免業界青黃不接，建造業總工會建議特區政府加大力度進行培訓，並且推出短期合約工程和有序安排長期大型工程項目等，幫助業界可以持續發展。文匯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明報的社評說，本港感染侵入性乙型鏈球菌個案近期急增，政府在本月初收到醫管局通報，直至前日公眾才知道原來有多名患者死亡。社評說，當局察覺情況有異，至少都應該及早告知公眾有多重症，有沒有患者死亡，而只是呼籲市民提高警覺，但是又不交代這些關鍵資訊，根本無法起到敲響警鐘的作用。明報社評。 《東方日報》政論，立法會昨日通過的《劏房租管條例草案》，租團體狠批漏洞處處，形同虛設。政論說，港府覓地懶、建屋慢，空置工廈和工業村內閒置土地可以作發展，奈何政府置若罔聞。而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帆仍然說，輪候公屋三年上樓的目標不變，又承認20年後才能夠達標。政論說，政府的承諾屢次假大空，何談民望反彈。《東方日報》政論。 大公報社評提到，香港何時與內地通關仍然是未知數，有人就等不及，建議政府考慮先與國際通關。社評說，這個建議實質就是效法歐美等地與疫共存，既是與香港的主流民意不同，亦都不切實際，是一場必輸的賭局。香港社會應該打消有關念頭，全力爭取早日與內地通關。大公報社評。 星報社論，多名司局長昨日接種季節性流感疫苗，呼籲市民把握機會和及早接種，做好準備應對即將來臨的冬季流感季節。港大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較早前指出，即使有九成人口接種了新冠疫苗，仍然需要戴上口罩，而且要接種流感疫苗。社論說，市民不可以因為新型肺炎而輕視流感的威脅，接種疫苗才是對個人健康負責。成報社論。 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跟进翻咧五宗交通意外啊。喺九龙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对出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但系而家车龙排到去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对出嘅交通意外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啦，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德宝花园。咁而渡船街去翻红隧方向，近住骏发花园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喺港岛区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嘉华国际中心对出快线嘅交通意外都系清理好啦，龙尾就喺太古城。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嘉华国际中心快线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车龙未消散啦，排到去太古城对出。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山道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山道嗰一段咧交通就回复正常噶。咁但系近住深光学校对出嗰段咧就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嘉林阁对出。喺新界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榄口围村嘅意外清理好。咁而家元朗公路去上水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在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骏发花园， 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喺观塘绕道近丽港城；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世界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培正道一段挤塞，龙尾就喺广华医院对出。在新界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慢车排到去骏景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本地运动， 聚焦香港及国际体坛， 体育杂志式节目 《港台体坛一二三》，除了有我梁礼勤和叶蕴仪主持之外， 梗系唔少得有我啦！体坛动静何正光每日同你讲最新嘅体坛消息，唔好错过啊！ 《港台体坛一二三》，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同步直播。 Hello， 我是提子啊。我全名叫提防骗子，网上买嘢要记得提子，网上交友要记得提子，接到不明来电都要记得提子。我唔怕沉气，最中意提醒屋企同身边嘅人要提防骗子。提防骗子由你开始，记住提醒身边人啦、啊。怀疑遇到骗案，即刻打去警方防骗疑咨询热线18222。 2021年10月21日，79人感染月形链球菌，其中32宗源头相同，属群组爆发。立法会三读通过《劏房租务管制条例》草案。男子前年旺角示威现场意图抢警枪及袭警等，判囚7年。美国批准莫德纳及强生新冠加强剂，允许民众扣针。 天气年代主持张凤平， 9点啱啱准备14分嘅时间，香港电台第一台继续有天气年代，今朝有张凤平喺度啊。头先九点钟之前咧，我哋就同港大嘅孔凡毅教授咧做紧访问啦。咁啊，讲到咧话下个星期三啊，卫生防护中心辖下嘅联合科学委员会就会讨论啦，系唔系要打新冠疫苗嘅第三针啦。嗱，孔凡毅教授咧就系疫苗顾问专家委员会嘅成员，星期三咧佢又唔使出嘅会议啦，不过都俾咗佢嘅意见啊。咁大家又有冇你哋嘅谂法咧？可以打嚟18723111同我哋一齐分享噶。稍后我哋都会讲啦呢个公屋轮候嘅问题噶。如果大家有谂法嘅话，都可以打嚟18723111嘅。咁而家咧喺电话旁边就有何生喺度。早晨，何生。 系早晨啊，你好啊。 系啊，想讲啲咩话题啊？嗯， 我想讲咧就想就系讲呢个猪肉嗰个价格嘅。咁、我想同呢个猪肉嘅商嗰啲铺头发声音嘅。咁我自己屋企咧都系做卖猪肉嘅。咁我哋做咗兩代豬肉㗎啦，咁其實呢就好多市民都唔清楚，就話其實我哋買豬肉呢有啲價錢呢係會轉嫁返我哋豬肉商度嘅，即係例如就咩呢，如果我哋買到隻豬返嚟，隻豬喺運送途中啊，或者係劏完之後呢就俾衛生署檢查嗰隻豬係唔可以買埋呢，個豬個價錢呢係會直接入返我哋價路嘅，即係俾我哋找數嘅，咁變咗變相嚟講呢，唔係話我哋可以賺得到個價錢嘅。好多陣時咧，每一日咧，我哋都會輸住嚟做，或者係接本嚟做生意嘅。咁另外亦都想同大家講下咧，其實我哋做買賣肉有啲生意咧，好多陣時會受傷嘅，即係例如誒戒親啊，或者係被拔刀啊，唔覺意整親咁樣。咁一傷咧，我哋就可能要休息成個星期，咁變咗都做唔到生意。咁希望各大市民體諒下我哋呢啲肉商咯。 嗯，理解何生你哋嗰個嘅困難啦。不過咧，都有啲即係報道咧，都係講嗰個問題就係、是、其實即係當嗰個批發來價個貴咗嘅時候咧，咁啊呢一個嘅成本咧又會轉嫁俾消費者。咁但係咧，當個來價平咗，又好似唔係好感受到真係平好多喎。咁呢一樣嘢，你哋可能衡量個成本嗰陣時係點樣諗啊？ 其實講真句啊，即係。加咗價，咁我哋好多陣時咧，都唔敢加好多嘅，即係會加，即係象徵式加少少嘅。但係話相對嗰減翻落去嗰陣時咧， 因為有陣時買入嗰陣時，或者我哋頭先都講㗎啦，即係話假設我哋即係有死豬啊，或者賣唔出嘅豬啊，咁我哋冇理由即係每個月都蝕住嚟做㗎嘛，咁變咗個減價幅度咧，唔會即時反映得到咯， 嗯、 即係都會減翻俾市民嘅。我哋依在嗰啲鋪頭，我哋都會。 嗯，不過可能要等一等啊，衡量下嗰個成本係咪穩定先啦，係嘛？好啊，多謝曬何生你嘅意見啊！我哋休息一陣啦，翻嚟繼續有千禧年代同大家講下公屋輪候嘅問題。 太陽底下。仲有乜嘢新鮮事？ 2021年去睇2031年，你會有啲咩説話留俾當時嘅盧毓明教授呢？ 多種癌症嘅篩查嗰個技術咧，而家啱啱推出嚟啦。咁我當然希望咧，十年之後睇翻轉頭咧，呢個技術咧可以喺全球好多地方被應用，好多病人咧會早啲發現，早啲醫翻好咯。 逢星期日下午五時， 香港電台第一台， 太陽底下新鮮事。 1872311千禧年代主持张凤平。 9:17啊，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4%啊。提下大家先，因为今日咧天气好似会显著转冷啊。天文台咧就预测今日嘅天气咧就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系大概28度，吹微风。下昼北风增强，气温显著下降到去晚间嘅最低大概20度。仲话咧展望未来两三日较凉，同埋有几阵雨。朝早嘅气温大概喺20度以下，咁大家咧就保重身体啦。咁头先都讲啦，呢一节就会同大家去讲下公屋轮候嗰个问题嘅，就主要见到寻日咧就系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凡就话，要去达到公屋三年上楼呢个目标嘅话，估计未来十几二十年啦就做到啦。咁即刻咧就有即系议员批评咧，政府系唔理解市民等紧上楼嘅痛苦嘅。咁而家咧即系比起嗰个三年上楼承诺嘅话咧，一般嘅公屋申请者平均就等5.8年就有望上楼啦。咁大家会唔会都可能有留？留意呢啲政策或者都系等紧嘅途中啦，咁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分享下你嘅状况嘅。咁至于公屋嘅供应同埋申请咧，咁点平衡啊？条数点计咧？今日我哋就请嚟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主席黄碧如同我哋一齐倾倾呢个话题啊！早晨，黄碧如。 早晨啊，张凤平你好。 你好啊，点睇啊？局长佢个估算啊，房委会有冇自己有条数？系咪大家都吻合咧？ 我想房委会我们那条数都是好像局长这样讲啦，那应该就是看回去年那个长策的周年报告，那周年报告里面有对未来十年那个房屋的需求有个估算的，那我想局长都是根据回这个报告的估算啦，也都看回政府好似今年施政報告啊，特首講話已經覓得嘅土地啦，咁估計出未來十年可以供應到幾多個單位咁樣計出嚟嘅、 嗯， 我諗其實咁樣計嘅、 因為睇翻咧，即係施政報告其實都有講嘅，就話未來十年嗰個建屋量咧，即係預計都有成30多萬個噶啦。不過咧就頭輕尾重，咁啊前面可能有1/3咧就頭五年去做成嘅啫。咁啊跟住可能五年之後咧就會有多啲嘅公屋落成啦。咁係咪可能都預期之後個輪轉有機會加快？ 应该都是这样的，因为我想政府就算觅得土地啦，那土地即是要造地的时间都会有一定的时间的，那所以呢就是即是变了都好像去年的施政报告也都有讲的，头轻尾重这个现象都是会持续的，就是头个五年大概1/3到的供应到啦，跟住嗰2/3的供应就会在未来个五年咁样咯。咁、所以如果话公屋轮候策上可以缩减嘅时间，我谂头嗰五年嗰个缩减时间嘅速度就会比较即系慢啲啦。咁、就到跟住嗰五年先会比较理想啲嘅。 嗯哼，但系头先我哋讲咧，都系头五年跟住尾五年啦，咁所以都有议员就问啦，喂，可唔可以十年入边就完成到嗰个嘅，即系可以减低个轮候时间咧？等市民可以有个期望喎。咁其实而家去预估嘅时候，十年会唔会进唔进取咧？有冇机会做到咧？ 年呢，我諗嗰個估算就係、是、即係應該有個假設，就係、是、譬如我哋估計嗰、那個譬如長策 周年報告估計嗰個公屋需求個數字都係即係個差距唔大啦，落差唔大啦。咁跟住仲有就係政府造地嗰個估算又係啦。咁因為造地啊，跟住策劃啊、統籌啊，跟住或者會做埋啲其他嘅，譬如會唔會規劃啊，跟住設計詳細設計啊，呢啲起屋啊，咁呢啲種種咧。同埋造地啊，嗰、那個政策同埋措施可唔可以落實得到？依、這個其中就有好多因素都係有啲估計嘅。咁所以即係如果譬如樣樣都好順利，咁我諗譬如十年到，其實局長最初都有講話啊，十年起始咁樣嚟估算，就跟住佢就估到話變咗係十年十至二十年咁。咁如果你話樣樣都政策啊措施嘅落實都好順利，我哋造地政府發展局造地啦，跟住規劃啊，樣樣都好順利咧。咁我諗十年到。可能都達到呢個目的嘅，但係即係呢個就或者真係進取啲咯。 嗯，咁會唔會都當中有啲變數？就係除咗供應之外咧，都長期要問埋個需求問題噶嘛。咁就係而家就大概估算啦，每年嘅新個案咧，新申請個案咧就20,000左右嘅。即係呢一個係繼續平穩先至可能頭先你講進取啲十年都做到啊，抑或是呢一個變數如果出現有啲咩唔同咗嘅話，會唔會都？可能影響到咧，會點樣影響 咧？當然啦，如果每年嗰個需求係有變數嘅，譬如話少咗好多嘅嚇，咁當然我哋可以達得到嗰個目標嗰個時間亦都會縮短咗啦。但係如果嗰個需求每年20,000嗰、那個突然間我哋人口上嗰個增加，譬如即係好多因素底下咁啊增加咗好多嘅話，咁我諗。變咗，自然喺對公屋嘅需求都應該就係大咗好多，咁變咗輪候嘅時間。應該都係會有去延長咗咯。 嗯，我咧真係睇下啲數字啦。有議員咧，佢哋個講法就係咁樣嘅，即係個理想嘅藍圖咧，就係嗱，你當啦平均，因為睇翻由2014去到2020嗰啲數字咧，大概都平均可能新個案就20,000個申請啦。咁佢話如果政府每年可以個公屋嘅供應係30,000，咁然後咧又可以收翻10,000嘅單位嘅，咁你咪十年咪追得切咯嗰條數。你覺得呢一個？是有没有可能呢，或者政府供应30,000这个是什么情况底下才出现得到 呢？政府供应30,000就应该是要到那个地呢，就是可以供应很多给房委会可以施工那个情况底下。因为现在来讲，譬如我们讲2014你刚才讲过数字这样啦。 嗯， 咁或者我哋政府講即係我哋聽到政府講嘅就係2017到2022估計都會落成嘅，都係90,000+個單位咁啦。咁即係變咗係每年都係落成20,000+個單位，即係樂觀就20,000+個單位啦。有陣時有啲施工嘅延誤啊，咁有陣時都10,000+嘅咁樣。咁所以變咗咧就係頭先議員嗰啲數字咧都係。即是比較一些樂觀和即是在樣樣都很順利的情況之下估算出來的這樣。 嗯哼，同埋咧，而家頭先講話，即係樣樣都好要等到個地咧係好多嘅時候，先至可以做到30,000嘅呢個供應啦。咁而家預估可能會係幾時？咪話邊一年啊？等幾多年之後啊，先至係供應叫做好多咧？ 嗱，長情嗰啲地皮。幾時有得供應俾房委會依啲咧？我哋暫時都未曾有依個資訊信息嘅。但係譬如話不嬲喺施政報告我哋聽到或者陳局長所講嘅，都係喺頭輕尾重嘅情況底下咧，就估計我哋係後嗰五年，即係嚟緊個十年嘅後半月嘅時間，我哋先至會係可以有多啲嘅地可以去。做我哋嘅公屋。 嗯，講到施政報告都留意啊，今年嘅施政報告咧就特別提到，就話即係要用多啲嚇快啲嘅方法，點樣可以去加快房委會嗰個嘅建屋嘅流程嘅咁。咁啊，呢一個而家有冇話可以審視到，真係有啲咩方法可以快啲啊？ 嗱，而家其實房委會咧不嬲，我哋起屋嘅速度，我哋覺得我哋自己真係唔係慢嘅。 嗯 因为我哋用利用嗰啲预制嘅预先做好嘅组件啦，譬如嗰啲板啊，嗰啲地板啊、楼梯啊咁之类咧，到近年连埋嗰啲洗手间，即系浴室、厨房嗰啲比较立体啲嘅，我哋都做，我哋都用噶。咁呢一种方法我哋用咗好耐噶啦。咁而家我哋现时用呢一种方式嚟建造公屋咧，我哋大概六日到就可以完成建造到一个标准嘅大概有20个公屋单位嘅楼层咁样样。即系我觉得。都真系都几快，但系咧，当然房委会就唔会满足于我哋而家所能够做得到嘅嗰、那个嗰、那个产量啦。咁所以业界而家成日讲嘅就系话有啲叫做组装合成嘅建筑方法噶嘛。咁嗰种方法其实房委会咧都系而家都喺度试验紧噶啦。我哋拣咗三个地盘出嚟试验紧。咁喺三個地盤都有啲唔同嘅狀況嘅，咁就試驗緊，即係話到時咧用呢種方法，譬如個建築成本係幾多啊？時間係點樣樣啊？要有啲咩配套設施啊？咁可以加快到幾多？咁呢啲咧就有待評估嘅。咁如果評估嗰、那個結果係理想嘅，亦都知道係用喺邊一種地盤啊，邊種項目咧係比較。即系可仲系发挥到嗰种成效咧，我哋房委会一定会应用。 嗯哼，咁除咗我哋嘅供应之外咧，其实我都留意过去几年喺编配公屋嗰阵咧，个达标率咧，尤其是过去两年咧，就系70%左右啦。咁啊，呢个会唔会都即系可能大家拣耐咗，咁亦都有机会后边排紧队嗰啲又要再排耐啲？呢个系咪都可能系大家等得耐啲嘅原因嚟噶？ 应该嗱。其实我哋讲，我哋估计即系我哋计算嗰个5.8年嘅时间咧，我哋系用第一次配屋嘅时间嚟计出嚟嘅。咁、oh. 但系实际上你话如果譬如有好多申请者，因为第一次配屋、第二次配屋都拣选唔到自己理想嘅嗰个单位咁，咁佢咪会即系好似留喺度嗰、那个轮候册上嘅人数咪好似即系多咗咯，但系实际上我哋估算嗰个轮候时间，我哋真系用第一次配屋嘅时间嚟计嘅。 嗯哼，明白。 我系啦，咁配屋你话会唔会时间都会有少少会有影响咧？咁当然呢样嘢可能都会啦，即系唔讲第二样啦。房委会嘅同事，即系房署嘅同事去做配屋嗰、那个即系嗰个工作咧，咁都系会工作量都系会多咗噶嘛。你第一次配到出去，你嗰、那个。个案咪可以即系已经系可以做完咯，咁、但系你如果要第二次又要再做，第三次再做，咁都要有人手做嘅。 嗯，明白晒啊，多谢晒黄碧如同我哋今日嘅分享啊，唔该晒你。咁头先咧，同黄碧如倾过，佢就系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嘅主席嚟啊。咁佢就话，如果即系要即系做到10年啦，可以系令到个轮候册公屋平均轮候咧时间去到3年嘅话咧，就进取啲啦。但系咧，即系睇下嚟紧嗰个供应嘅地会唔会多啲咧，就有机会可以系加快个流程。不过无论点啦，由于而家嚟紧个建屋量都系头轻尾重啊，嚟紧5年可能都未见到住。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近日有79人感染侵入性月形链球菌，当中7人死亡。医管局话死因未必与月形链球菌有关。香港感染及传染病医学会副会长林伟信表示，好明显今次系一次爆发。並且相信與接觸或者進食淡水魚有關，而涉及的月形鏈球菌是高致病性。林偉信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表示，高致病性的鏈球菌會令到年輕和抵抗力好的人都會感染。新加坡在2012年亦都曾經有類似的大型爆發，發現與淡水魚有關聯。其後新加坡禁止進食淡水魚魚生，當地入侵性月形鏈球菌就大幅滑落。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挤塞，车龙咧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车多，龙尾瑞丰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深光学校呢一段咧，仲系挤塞，车龙排到嘉林角对出。咁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喺新界方面，锦田公路去上村方向，近住高埗村一段咧比较慢车。咁较早前土瓜湾龙浦道嘅水管急修啊做完咗，龙浦道去天光道方向咧嘅快线已经系解封啦，就系龙浦道去天光道方向嘅快线已经解封。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鲤鱼门道圣安当女书院方向油塘，同埋青山公路中山台方向荃湾。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人舌病是一种无传染性的自身免疫系统病，任何人都可能会患上。 这个病不单止对皮肤有影响，还可能会引起关节炎，甚至关节变形。 每年10月29号是世界人舌病日，趁着这个日子多些关注这个疾病和患者， 希望他们积极面对，对抗人舌病。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正令一点，同你走出健康新方向。 2021年10月21日，79人感染月形链球菌，其中32宗源头相同，属群组爆发。立法会三读通过劏房租务管制条例草案。男子前年旺角示威现场意图抢警枪及袭警等，判囚七年。美国批准莫德纳及强生新冠加强剂，允许民众扣针。 千禧年代主持张凤平。 翻返嚟千禧年代啊，九点差唔多去到39分嘅时间啦，继续有张凤平喺度噶。嗱，呢一节咧就同大家去讨论下呢个劏房嘅话题啊，因为寻日咧就喺立法会度三读就通过咗劏房嘅租管草案啦。咁啊，其实咧就见到啲内容啊，呢个原名成个名叫做《2021业主与租客综合修订条例》。咁其实咧就落实咗真系啲劏房嘅租务管制啦。咁啊，有啲乜咧？咁就系规定咗劏房业主和租客就要签一个标准的租约，租客就可以有一个二加二，即是总共四年的租住权保障，也都规定了业主就不可以揽收水电，每两年续租加租的时候上限还由原先就说 15% 下调了 10% 的，就会是在出年的一月底就开始去实施的。不过当中就没有提到很多团体要求的起始租金，究竟他们怎么看呢？我们请来有全港关注劏房平台的成员赖建国在这里。早晨赖建国。 是，早晨。早晨 你好啊。咁啊，睇到而家呢一个嘅租管条例个通过咗啦，不过当中就冇讲到冇提过个起始租金，你哋点睇啲条例个内容啊？收唔收货啊？ 我估嗱，当然啦，有例种我冇例嘅，咁但系当然我哋对于佢即系起始租做唔到咧，我哋就相当失望啦。咁当然亦都政府讲嘅理由我哋勉强接受嘅，但系我觉得系仍然有大空间去做嘅。不过政府话冇资料，咁啊希望佢话两年，唔即系希望即系承诺我哋即系两年之后有呢个起始租金啦。 嗯哼，佢话你话勉强都接受嘅意思系点样咧？点解会系勉强接受啊？ 嗱，因為我估佢今次有規限到咧，就唔可以濫收水電嘅。咁呢個我覺得我哋即係歡迎啦，即係好多街坊都喺水電裏面花咗好多錢嘅。咁啊，亦都有個所謂續租權啦，咁樣。咁但係就唔知點解你咧個續租權完之後，即係攞咗 第三個約，即係第二個年嘅時候，即係第二個約嘅時候咧，其實第三年係變咗呢、這個都係要一年先走得嘅。咁啊，對於佢原先呢、這、一個諗住保障街坊可以即係有呢一個嘅即係唔使搬來搬去，可以等到上公屋嘅安排咧，又唔知突然間去到第三年嘅時候就要翻第三年係死約啦咁樣。咁呢個我覺得又點解咁奇怪咧？咁第三樣咧，我哋覺得咧就係我哋到而家都未睇到個空窗期嗰、那個佢點樣處理啊，因為而家個法例上面咧就話唔可以濫收水電，我頭先講。但係如果我而家呢刻同業主簽約，或者業主同我簽約嘅時候咧，業主而家濫收水電咧，原則上過咗約之後咧，即係過咗例之後咧，即係一月之後咧，都仍然可以繼續濫收我嘅水電啦，仍然冇保障期嘅。咁呢度就好似好奇怪啦，你問我哋覺得。 不過你講到話呢個空窗期咧，我見到比較多人擔心嘅咧，除咗水電之外，就係真係講緊個租金嘅問題啦。連啊陳帆局長咧自己都有講話理解啊，就係、是、有人擔心措施生效之前咧，有業主加咗租先嘅。不過佢話相信個情況唔普遍喎。咁你哋觀察到、了解到咧，呢一段空窗期期間有冇即係啲業主開始已經交緊租啦？ 我哋啲同事喺前線上面咧就收到好多，就唔知阿陳局長就揾唔到啦。咁但係我哋就收到好多街坊咧，其實咧就陸續續冇約嘅，即刻同佢簽翻份約啦。咁有約咁喂嗱，我哋就加啦，你仲記住唔住？咁譬如琴日我哋多咗記者會都講咗，有啲街坊都親力講啊，就為就已經加咗，逼住要走啦，咁樣走咗換咗嘅都唔係減租嘅嘢，都係加啲，不過加得少啲咁樣。咁所以見到其實喺整體租金都下跌嘅情況底下，劏房又仍逆市上升嘅咁樣。 嗯哼，其实而家你可能收到啲个案啦，即係喺空窗期期间业主佢加租个幅度系点样呢？即係因为你本身而家嗰个条例入面就讲话系总之如果你要续租咁有10%左右啦，咁其实呢个会唔会都可能系而家业主加租嗰个嘅即係参考嘅一个标准啦变咗。 而家有啲業主就無啦啦加10%落，即係但係其實嗰個係私領嚟㗎嘛，即係其實如果原則上嚟講，嗰、那個聽物管處嗰個數係低過10%嘅時候咧，咁其實係跟個百分比嘛。我哋琴日都有啲街坊講咧，就話其實業主冇即係冇乜理由聽，我加10%，我而家加10%啦。咁但係實際上，如果就算係例之後咧，都10%係個最高點嚟嘅，咁如果聽物管處個指數係低過10咧，係應該跟個指數嘅。咁你諗下就。我哋知有個狀況就相當之嚴重啦，對街坊嚟講。 咁你覺得呢一段空窗期期間，你哋有冇啲建議俾政府，可以即係點樣幫到呢啲劏房租户咧？又 我哋覺得政府其實應該澄清咧，就係話係咪究竟如果條例實施之後，其實佢所有嘢係唔可以違反嘅咧？即係違反租例咧？即係舉個例，加有翻續租權啦，係咪已經可以有啦？嗰、那個水電費咪唔可以濫收啦？嗰啲咁樣。咁我覺得政府應該澄清一下，究竟喺即係譬如1月1日之後，其實嚟緊租，當而家開始簽約，咁之後其實啲租客係點咧？咁樣，如果唔係咧，其實如果業主同你簽4年約咁樣，咁你其實呢4年都俾佢綁死咗啦。 嗯哼，仲有咧，都有人係從另一個角度就關心咧，就係、是、從業主個角度啦。咁香港業主會會長嘅石慶雲佢就講咧，就話即係因為咧過咗啲條例，佢就可能都有啲業主覺得好麻煩啊。咁啊，保守估計都有10%業主可能就會喺個租管通過之後就退出嗰個劏房嘅市場噶啦。咁啊，其實會唔會可能造成個供應減少？你哋有冇留意到有冇呢啲狀況啊？ 我哋暫時睇唔到，因為始終我哋都睇到咧，就係你即係改一間劏房咧，其實佢個成本都好高嘅，咁所以佢唔會咁輕易話退出個市場。你話佢觀望下，唔同你喐個約住咧，都或者仲有可能。但係咧，即係完全退出市場，其實我都冇話你。所以見啲街啲業主而家搏曬命咁加租，即係即刻同佢簽約，即係同佢加租，你就睇到就係嗰啲業主反而唔係退出市場，而家係趁呢幾個月咧，即係趁佢個例未正式執行嘅時候咧，就開始做盡好多功夫先咁樣。咁所以你好明顯都就唔係退出緊市場啦。 你話頭先都講一開始話，而家有例好過冇例嘅，都接受到。咁啊，但係譬如你覺得有冇啲乜嘢係可以之後再要改善嘅咧？有冇啲咩點咧？嚟緊可能會繼續爭取要需要改啊？ 我哋覺得第一起碼個起始租金一定要做啦，因為嚟緊政府好似有很多嘅措施幫緊啲街坊，尤其是啲現金津貼嗰啲咁樣。咁嗰個一定係要做啦。我覺得就政府唔好再即係花言巧語話我哋唔夠啦。其實佢應該承諾2年之後，我哋就會起始租金啦咁樣。咁而家就重速定啦，同埋盡快將嗰啲佢收集到嘅即係資料咧公開俾大家知。因為我覺得大家都要睇到咧，其實個市場個信息係點嘅。因為而家其實聽聞管理處會唔會收集曬所有啲租即係啲租約啦，嗰啲資料咪？ 可以公開大家去睇到啦。其實覺得嗰啲資訊都有用啦。咁同埋我估，我哋都期望佢可以成立一個委員會咧，去即係監察住成個嘅租管條例嘅執行情況啦。咁有啲適時有啲修訂啦，咁樣。 嗯，明白。多謝曬賴建國你今日嘅分享啦。先傾到呢度先。賴建國咧就係全港關注劏房平台嘅成員嚟嘅。咁頭先即係佢講啦，而家通過咗呢一個租管條例咧，其實對佢哋都覺得係好嘅，可以接受到嘅。不過咧，就希望睇下會唔會係可以政府承諾定一個嘅年期咧，幾時可以係真係去諗下呢個起始租金啦，同埋咧會唔會都可能有委員會去做多啲監管嘅。咁我哋先傾到呢度啊，轉頭翻嚟啊，講下啲交通相關嘅議題啊。 長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現可致命嘅嚴重情況，病毒會損害患者嘅心、肺同腦，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喺深切治療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千禧年代主持张凤平， 繼續千禧年代啦！呢一節咧，同大家講下平時可能咧喺馬路上面一啲路陷嘅問題，會唔會變成一個馬路嘅陷阱呢？各位聽眾朋友有冇遇過類似嘅狀況？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一齊分享一下嘅。咁啊，事源講到咩咧？就係之前喺九龍灣咧，就見到有一個地方，佢就係因為懷疑路面路陷啊，有架的士咧就閃避唔切，於是咧就個車碌卡住咗一個坑入邊，咁啊變咗有做咗一個三車嘅串燒嘅車禍嘅。咁尋日見到陳帆局長咧回應立法會質詢嗰陣時都話啦，去到今年嘅八月尾啊，接到成3400單有關行車路面不平嘅投訴或者係報告嘅。咁究竟呢個嘅數字反映緊啲乜嘢？當中係包括啲咩嘅咧？我哋電話旁邊揾嚟路政署嘅總工程師新界東彭志超喺度嘅。早晨，彭志超。 啊，早晨啊！张女士， 你好，你好，你好， 你好，你好， 系啊，想咧关心一下先。其实头先我哋喺度讲紧话喺投诉入边啊，讲话有一个路面不平状况，通常包括啲乜嘢嘢噶？ 其实路面不平状况咧，其实大多数咧就系有啲沥青路面就出现咗坑洞嘅。咁点解会出现坑洞咧？其实香港是一个好繁忙城市啊，啲道路咧啲车辆好繁。好繁忙，好多重型車經過，咁隨住日常使用咧，就會出現耗損嘅。咁我諗都大家察覺啦，其實最近啲雨量咧比較局部局部性啊。咁啲惡劣天氣咧，亦會加快佢嘅損耗。咁就通常落完雨之後咧，會出現啲坑洞。咁其實我哋路政署各方面咧都會有主動巡查機制的，如果發現這些坑洞呢，我們會盡快去做了，如果做了一些修補的那我們會根據我們服務承諾48小時內會完成個修葺啦。但如果一些交通情況不許可的，我們就會用一些臨時物料再填補了它，務求重開個路面呢，減低對公眾交通的影響。 你哋个主动巡查咧，其实有冇话定期啊，或者系特别落完雨之后就可能要多啲人手出去查？咁始终咧，头先都讲啦，即系人多车多啦，香港都路面繁忙噶嘛。咁其实有冇话通常有冇目标俾自己几耐之间就可能要巡晒边啲地方咁样？有冇呢啲嘅标准嘅？ 啊，其实有啊，张女士，唔止落完雨后我哋会巡查嘅，其实当如果有黃色暴雨啊，之前我哋都會主動巡查嘅。咁落完雨之後，一啲暴雨之後咧，我哋都會要求我哋路政署嘅定期維修合約嘅承建商咧，要喺大概啦個半鐘頭度咧，就嗰啲主要幹道去巡查嘅，睇下有冇一啲坑洞出現。如果發現咧，我哋要佢哋即時作出修補嘅。 嗯哼，咁啊，過去查咗咁耐啦，其實有冇話可能留意到咩地方叫做高危地點，可以提提我啲聽眾？ 其實頭先都講咧，香港其實是一個好繁忙嘅城市，好即係交通流量都好每個區域咧都好繁忙嘅，但係咧有一啲主要幹道咧，佢嘅交通流量係特別 多嘅。其實主要係有啲我哋叫為主幹道啦。其實兩個大嘅人口密度位置之間咧，通常我哋有啲叫主幹道嘅。舉例啦，平長路、龍翔道啊，或者甚至乎馬鞍山曉道，我哋都係叫做主幹道嘅啊。咁亦都有啲我哋叫做高速公路啦，其實係嗰我哋稱為快路嘅，屯門公路啊、吐露港公路啊咁樣啊。 嗯哼，有冇可能即系有冇啲听众朋友啦，即系平时可能行开呈祥路啊、龙翔道啊、屯门公路啊、吐露港公路，又真系发现有呢啲嘅路陷情况，可能影响你哋揸车咧，咁可以打嚟18723一同我哋一齐分享一下你嘅经验嘅。咁我哋继续问一问啊，彭志超啦，其实头先都一开始讲过啦，话今年咧即系去到八月底就有大概3000多宗关于呢个行车路面不平嘅投诉嘅咁。咁其实呢一个就好似比起舊譬如葵青區咁樣計啦，佢有367宗，個數量咧話比起舊年嚟計已經多咗60宗啦，咁正唔正常噶呢一個加幅？ 其實路面不平咧，嘅數字，我哋收到直到今年八月底就係3400宗，頭先都有講過葵青數字係有367宗啦，其實你話正唔正常？其實每一區都有佢嘅交通情況嘅啊。咁其實你見到可能葵青區喺今年多咗，但係其實元朗區嗰邊咧，你睇睇數字又少咗。其實可能係就嗰個惡劣天氣個情況啦，或者係啲市民對個反應係會唔會多啲反應俾我哋路政署嗰方面啦。咁其實每一區我哋都有派隊定期巡查嘅啊，甚至乎我哋嘅維修策略係全港性嘅，係一致嘅啊。 咁如果除咗你哋自己定期有巡查之外，如果收到市民譬如佢有投訴，即係報告翻俾你啦，通常路政署跟住個程序跟進係點樣噶？ 除咗我哋係定期會巡查嘅，咁亦都歡迎公眾咧，佢係反映個報告俾我哋聽嘅。如果我哋咧係收到公眾有關嘅報告，我哋咧會盡快派我哋嘅工作人員啦，亦都要求係承建商去視察嘅。啊，咁就會迅速咁可能就嗰啲如果引起道路安全嗰啲損毀咧，我哋會盡快作出維修嘅。啊，咁例如頭先所講啦，路面不平其中一個坑洞啦，我哋咧會根據我哋服務承諾，在48小時內咧完成我哋嘅修葺工作嘅，但係如果有啲道路係比較繁忙嘅，我哋咧會因應實際嘅情況同埋需要咧，頭先都講過，我哋會用一啲臨時物料去填補咗佢嘅，啊，咁就盡快重開受影響嘅路段啦，減低對公眾影響嘅。咁唔代表我哋擺低咗就唔理嘅，我哋咧亦都會咧密切監視住個路段情況，喺適當時候咧會安排一啲比較大規模嘅重鋪工作啊，去進一步改善個路面嘅。 最後咧30秒，想問一下彭志超咧，有冇話嚟緊有啲乜嘢嘅可能用啲咩物料，可能個路會係損耗低啲噶？ 哦，其實我哋除咗預防性嘅工作之外咧，我哋路政署亦都一直咧去研究一啲比較耐用嘅物料嘅，就例如我哋最近就同理工大學啦研究緊一種比較耐用嘅立車物料嘅。呢種物料咧就係由一啲較高黏度嘅立車油去組成啊，咁咧從而提高佢嘅耐用性嘅。咁我哋喺應該3年前，大概2018年底咧，亦都開始喺唔同市區嘅道路咧做緊測試嘅啊，咁都大致上個結果都反映到呢隻物料係比個耐用性係比較高嘅啊，相信咧可以改善道路嘅耐用情況。 明白。 咁我哋預計就應該出年就會完成嗰個研究噶啦。咁如果根據研究結果咧，我哋就會廣泛咁應用嘅。 好啊，多謝曬彭志超今日嘅分享啦，先傾到呢度啦。咁我哋喺電話旁邊咧都有位陳女士想講講呢個話題喎。早晨，陳女士。 系早晨啊！ 想讲啲咩？ 我有少少意见咧。其实咧， 嗱，佢哋路政署嗰啲會派人去巡查，但係唔比起我哋市民，我哋住嘅周圍，我哋出出入入，我哋一發現咧，其實如果有一個途徑，譬如咧一個佢哋嘅 WhatsApp。總之我哋見到邊度有問題，我哋可以即刻 WhatsApp 話俾佢聽，咁佢根本可以即時知道啊。好似我早一排我見到有個地下突然間有一塊磚係成塊冇咗啊，成個窿咁樣啊。咁但係我都唔知去邊度去報好。咁即係如果能夠有呢、這個好似有佢哋嗰個 WhatsApp 啊等等，咁我就可以知道啊，我即刻通知佢哋，咁佢哋會就可以即時就可以可以處理咗呢啲，咁啊免得發生咗危險啊成咁咯。 嗯，對於頭先阿彭志超話，其實佢哋而家都有定期巡查喎，你覺得即係可能佢哋查完之後，而家睇啲路況啊嗰啲，你覺得好唔好啊 ？O 唔 OK 啊？ 佢哋巡查係好，但佢哋唔係每一個地方佢哋都可以睇得到嘛。譬如佢今次行呢一區啊，但係喺 A 區，但係原來喺 B 區，原來有呢啲好似我正話話冇咗塊磚，成隻大人腳都可以插到落去。咁對於失明啊，或者老人家或者其他冇留意啲人，成日睇住個電話嗰啲人一腳插落去咧，就好大件事啦嘛。咁佢有啲一定係。唔會比起我哋市民，如果我哋全民都係可以能夠睇到，我哋就報，咁佢哋會反而仲會能夠即時咁樣處理到。 明白，好啊，多謝曬陳女士你嘅分享啦，我哋傾到呢度下。咁啊，頭先陳女士就話咧，可唔可以有一啲比較即時嘅通訊軟件啊，可以係報告翻喺自己嘅區嗰度見到一啲嘅路陷嘅情況嘅咧？咁頭先彭志超都話啦，咁啊亦都希望咧有啲耐用啲嘅物料，咁將來咧就可以減少個維修。今日千禧年代傾到呢度先， 一分鐘閱讀主持米哈，製作周伟业。 在求学的阶段，我曾经请教过一位前辈，问他我可以怎样得到发表作品的机会呢？我可以怎样令到更多的人知道我的作品呢？那个时候前辈反问我，这样你创作的时候愉快吗？我答愉快。话题就此结束。现在想回头，当日前辈的答案既有道理，又仿佛未解我心中的结。后来到我成为了老师，当学生问我当日问的问题，我会推荐他先读一本书，然后我们再慢慢讨论。这本书就是村上龙的《艺术创造论》。 村上龙是当代最受欢迎的日本艺术家之一，不单止生产力惊人，而且得到国际关注，名利双收。而他所写的《艺术创造论》一书，就是向大家介绍自己的成功之道。村上龙认为绝大部分艺术家无法得到商业上的成功，问题在于他们老师灌输的创作态度。就如书入面所讲，好像上班族一样的美术大学教授持续教导着不用担心生活的学生，这样的结构理所当然只会诞生出一直生活在延期偿还期间的自由假象。 换言之，村上龙认为艺术家的老师根本没有真诚地想解答学生的生存问题，因此他有写这本书的必要，教导大家怎样以艺术创业，例如怎样以作品连结欲望，明白艺术品的顾客都是极奢侈的有钱人，媒体炒作之必要等等等等。看完这本书，你绝对有权反对村上龙的艺术家之道，但是只要他有启发到你找出其他可行之路，这个就是这本书的价值。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艺术创造论》，作者村上龙，由商周出版。